哎，丁啊，回来了，上课了。 可以开始。 逼了吗？ 可以，被我逼了。 对不起，经过了一下。 嗯，可以了吗？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虚牢里面的小镇中条文啊。就依据我刚刚上课讲的事情，同学，我想在基本盘的方向就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小建中汤哦，它能够疗愈的牢，比较是有形的层面的牢，比如说你的确知道你最近这一个月都没有睡饱，或者你的确知道你最近这一个月都有一点，就是说该吃饭的时候没吃，然后呢，一旦有机会吃又吃过头了，就是。这样的状况累积下来的老病是适合小建中的。好，那当然如果用了小建中汤的话，我想一个已经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样子日夜的身体层面的操劳啊，造成的那个消化道其实已经不太知道怎么消化食物了，你知道，因为他已经就是你有时候他饿的时候你又不给他东西吃，然后他觉得吃够了你又硬塞东西给他，对不对？就这样乱乱的来的时候，消化道已经乱掉了，他已经分不清楚这口饭我到底要吃还是不吃，就是这样的感觉形成的小建中汤症啊。那我就说，如果同学有人会疗愈病麻的话，其实这个小建中汤症你要治疗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用疗愈病麻啊，把你有生以来所有的不必吃那么多的时候也硬是吃撑啊，或者是不必挨饿的时候也挨饿，然后你身体已经告诉你他累了，然后你还是硬的要去赶工作或怎么样，或者是读书，这些所有的事情一件一件跟自己的身体说对不起。其实如果你能够花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一件一件事情跟身体说对不起，诚心诚意的说对不起，其实小建中汤不用吃你也会痊愈的啊。就是主要是要学会跟自己身体做朋友，对不对？透过身体去认识自己的潜在意识，这个才是我们要学的东西，绝不是说非常霸道的说有这问题我用这个就解决了。当然你用小建中汤可不可以在一时的情况下解决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像是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很虚很劳的人，就是身体层面的很虚很劳，你吃了小建中汤之后，你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大睡。有同学点头是吗？就你睡过吗？就因为他把你身体所有的疲劳都吐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哦、好困，然后累到就是说这简直下不了床的那两三天，一倒下去睡个15个钟头16个钟头，因为他要提醒你身体去修补那些已经磨耗掉的组织，所以你就会休息很多，什么都不想动。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不很累的人，你吃小建中汤会觉得哎，好像精神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像莹莹他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啊，都要请那个药局煎好一包一包的建中汤的那个药包，那真空包，让行李几乎是过重哈、啊。然后就逛街逛累就吃一包，逛街逛累了就吃一包，就觉得又可以继续逛下去了，对不对？今天大阪通天阁还没有去，还没有看到什么会动的大螃蟹跟那个什么戴的眼镜很可怕的人偶之类的。 小建中汤吊命。 对，用电容汤吊命去旅行啊！ 真的很累。 对，就是当你不是长期累，只是一时想要吊命，那你用电容汤很好啊。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长期的疲劳累积在身体里面，那个肝脏已经是负担很久了的，那通常你反而吃这种调补身体的药，你会很疲倦，很疲倦。那如果你要帮助这个药性哦发挥疗效，一个是你自己要反省，要疗愈啊。一方面就是你要让自己睡到饱，就是在它药性发生的那段时间，因为小建中汤药性发生的时候，一个药性发生的现象是狂睡，然后一个是狂吃，就是在小建中汤遇到大虚劳的人的时候，他的那个狂吃的程度有时候会是很惊人的，就是明明你平常是一天早上一点都一个什么美人美三明治啊、哦，然后晚上。中午跟晚上两个便当的那种人哈，你吃了小建中汤，你可能会食量扩增到就是说，平均每一顿可以吃到21盎司的牛排那么大的程度，就这是有可能，就你的身体被唤醒了，还在抓它之前缺损的营养，疯狂的抓各种营养。那个时候你也就不要再介意说，哎呀，我的身体叫我喝大量的什么柠檬汁、甘蔗汁，我好想喝柠檬汁、甘蔗汁，可是我是学中医的，不能吃生的。你不要管这种东西，你知道？就身体它要想抓的东西，它就让你想吃，你知道？就是，就让它抓， 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这是帮助小健康非常重要的方法。所以你不要一个大虚劳人哈，还拿小健中吊命哈。哦，不要给我玩这一招，拜托拜托，好不好？就你要你大虚劳人要小健中汤的话，你要抱着我喝了这个汤之后就被公司开除了，就要抱这种觉悟下去用。但是被公司开除很可能也是你灵魂的呼唤哈，所以就人不要命贱，对不对？不要糟蹋自己，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觉悟有了，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喝小健中汤。当然你外界世界别人会把你当过街老鼠就是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好好来辩证啊，因为像我们说五脏与情志，对不对？我在大陆讲的时候就因为时间有限就乱讲一通了，有一句话忽略了。我就跟同学讲说，伤肾的情志我们说是恐惧，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发生的状况不是恐惧，而是你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选择了你不要的人生道路，对不对？重点不是那个一个怕，当然极端受惊吓会出现那个肾阳虚的症，没有错。比如说从来不看这个恐怖片的我，生平第一次看《七夜怪谈》的时候，那时候的确是颇有一点肾阳虚啊，就是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之下，哎呀，看到个贞子的东西，吓死我也！哦，我那个，因为我那时候住的一通街，那家楼梯非常的烂，我在上楼梯的时候说：“拜托，拜托，不要让我想起贞子，万一我失足，这就死了。”就是会有那种感觉。那时候的确是肾阳虚衰，没有错。可是那个真正发生的实际故事多半就是这个人选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社会的观念，害怕周遭的声音，所以他选择了他不要的人生，就是肾阳虚。我觉得肾受到恐的伤害最真实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我讲完这之后下课才有同学问说，老师你刚刚漏讲了，那膀胱呢？哦，对哦，就是因为肾跟膀胱互为表里，对不对？肾是水脏，那就是那个，那肾的话是我们用西医的人体地图来看的话是内分泌的肾嘛，对不对？如果你内分泌的肾不好，你全身都老得快啊，对不对？就是提早老化等等的。那膀胱的话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嘛，就你整个身体里面的水吸收、水代谢这一圈的东西，那是膀胱。那请问，那同学就问我说：“哎，那肾的那个伤到的情志，如果是恐惧啊，你说不要过自己要过的人生，那伤膀胱是什么？”我说：“那个是压力。”那什么叫压力？我的意思说，你自己本人也觉得你感觉到压力的那个压力。你想想看，这个公司压力很大，当然说不定这个公司是你内心深处真的喜欢的事情哦，对不对？像有些人他去科技公司上班什么，他也是喜欢这个科技，喜欢玩电脑，喜欢做程式的人哦，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他并没有选择他不要的人生道路，对不对？做科技这个行业是他内心的呼唤，没有错。可是公司临时要赶一个企划案或怎么样，对不对？强迫员工这样的拼命操劳，拼命操劳，结果怎么样？尿血了，是不是？他泌尿系统的肾因为这个有形的压力受伤了。那当然是无形的压力，就是那种背离自己灵魂呼喊的那种交感神经完全坏掉那种压力是最大的啦，对不对？那是内分泌的肾受伤。但是呢，有形的压力来讲的话，哦，虽然这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最近未免也太糙了。就是那样的压力，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就是中医说的膀胱受伤，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伤在脏，其实伤的比较根本，对不对？伤在腑，伤的比较是一时的。如果你之后能够啊，稍微把那个给薪休假都收集起来，出国玩一玩，说明那个你的那个尿血就好了，对不对？一不一都无所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表里关系跟他的那个病的层次的轻重，同学要有一个认识，好不好？啊，就这个层次轻重要了解到。就像是伤肝的话，最严重的叫代偿反应，对不对？代偿反应让人完全断绝灵魂的呼唤，那是最严重的。那什么肝癌啦、乳癌啦，啊，对不对？大肠癌啦，那就是伤在肝。那伤在胆呢，就是有形的挫败感，就是有一个状况，你没有发现它不在你影响力范围内，你还硬的想要凹它，结果凹失败了，这种伤在胆，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能量是同一种的，但是伤肝是一个非常精致、狡猾的能量群，那伤胆就是一个笨蛋能量群。 当然伤胆经的那个笨蛋能量群哈、哦，你也不能说后果不严重。就好比说挫败感到极点的人，典型会得的病是淋巴癌，就他的胆经充满了阴实化火之气的时候，他淋巴全部都被燃烧了，被阴实化火之气燃烧了。所以呢，我们做医的人很好玩，只要听到是淋巴癌，最怕听到患者说一句话，就是医生你要帮我，我要打赢他，就是你那个什么都要打赢他的念波害你得淋巴癌的啊，拜托。就是我们如果要医淋巴癌，喜欢听到的话是，医生我已经万念俱灰，绝望了，随你吧，就这个好意。因为他那个阴实化火之气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如果还认为我要战到赢啊，那就完了。但是问题就是所有癌症病人里面就是淋巴癌这一种癌，那个病人特别喜欢说我会战赢他，就说做人要乐观奋斗开朗，正面思考才能赢过癌症，所以医生帮我，我要打赢。对，淋巴癌的人就会讲这个，然后其次是大肠癌，懂吧？就这两种癌关系到这个代偿反应的阴实化火，所以特别会讲这种话。那你知道是这种人的话，就说随便你死吧，因为他的能量的身体一直被他的意志变成这种阴实化火，那阴实化火的能量无论如何都要找一个肉体的点去具象化成癌细胞啊。那你懂得什么叫厥阴病阴实化火，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中医有的人说癌是阴实是寒症，有的人说寒是癌是火毒是热症，他们两边说的话都没有错，这样懂吧？都是对的，因为阴阳分裂嘛，所以阴实也是有，火毒也是有，癌的难搞在这里、哦、因为那最容易得癌的体质就是修道病嘛，那修道病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阴实化火的能量，那那个癌细胞真的是不长都不好意思啊，就是好像不长了辜负你制造那么多这个能量，是不是？他总要用物质化的这个方法消耗到一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啊、哦。所以要学养生一定要明白那个故事情节，就好比说我说最伤心的东西就是高兴，对不对？我们道家有名的九阴催心掌，就是老子那句话嘛，你要毁灭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捧他嘛，是不是？只要一高兴，心阳就涣散掉，非常可怕。像我的话，高兴一次，我教书的功力至少退步三年，要反省忏悔两个月才能回来，所以很可怕的。那但是呢，高兴这个东西，它的结构其实建立的比较深啊、哦。我这边跟同学讲五脏与情志的调理，因为这是要调理需要一定要会的。我说一定要会，也是我觉得一定要。外面哪个老师在在意这种事？就是，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这样说哈，什么叫高兴？高兴是一种由自卑情结产生出来的渴求。我举一个例子啊、哦，我在大陆屡屡讲这个例子，因为刚好跟徐文斌在打交道。那徐文斌是《黄帝内经》的权威啊、哦。那我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我跟他学生解释这个事情。我说，比如说哈，如果我是一个搞伤寒的，他是一个搞内经的。如果我是一个真小人的话，我不必有自卑情结。那为什么叫如果我是真小人不必有自卑情结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真小人，我晓得我就比较爱伤寒论，然后对方是对于中国真正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有研究的，可是在我真小人的心目中、哦、看待东西完全不管应不应该，对不对？就是我应不应该懂《黄帝内经》，这是君子才会想的问题，就小人不想这个事的。小人只是觉得伤寒论啊，就是一个伤寒小姐，那《黄帝内经》就是一个内经小姐。那这个伤寒小姐呢，是一个穿得很清凉的啊，就是很喜欢扭腰露臀的啊，像是电视上那个谢金燕那样的女孩子。那因为叫伤寒一定要很清凉嘛，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就电视上台客女王谢金燕啊，就比起《黄帝内经》小姐，我知道她是比较粗鄙啊、下流泼辣啊，可是呢。老子就是爱这味儿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比较端庄典雅哦，凛然不可侵犯的内经小姐呢，就像是那个纯元皇后蒋勤勤一样的女人。这个梗是大陆人听得懂，你们听不懂。蒋勤勤谁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实际生活里面陈建斌的太太啊，就是长得很哦。同学她在台湾的那个艺名叫水灵，听过吧？演过那个琼瑶《水云间》的那一个，那就孙俪说。纯元皇后就是蒋勤勤姐啊，孙俪讲过这个话。那 你们休息完之后都没看，对，我看有点茫然的啊，这是我这大陆梗，对不起，这是大陆梗啊，拿来台湾用真是不合时宜的要死。我就说，但是那种凛然不可侵犯如深山幽谷般的女孩子，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滋味啊，摸一下把她抱紧，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你爱那种内金小姐，那就让你去爱吧，我爱我的谢金燕，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谢金燕我超喜欢啊，对不对？就是觉得很有滋味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皇帝内金就是纯元皇后啊，那伤寒论就是谢金燕，那我就爱谢金燕，这拿我没办法，对不对？那你喜欢的话就送你啦，哈，就这样，这种感觉，这是真小人，他不会有自卑情节，他知道我爱这味儿就没事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君子，你就会觉得身为中医人应该要博览群书，什么都懂。那如果我没有懂的话，我就会觉得，哎呀，对方徐文斌老师那么热爱中华文化，看我一定会觉得我是中华文化的叛徒哦，一定会觉得我好像该懂的都没有懂，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就君子会想这种事，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不应该，就怎么能在教中医连黄帝内经都不熟呢，对不对？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不应该。然后当你有那种不应该，你遇到徐文斌那种黄帝内经的那种权威啊，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自卑感，对不对？而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地雷，他就一直在那里等待有一个人有一天踩爆他。那你知道那个地雷叫什么东西？是什么人可以踩爆他呢？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傻蛋哈，他来听到我的课之后来夸奖我说，阶梯叔叔你实在是太会讲课了，你讲的东西太精彩了，徐文斌老师完全及不上你，徐文斌在你面前是个屁啊！那个当下我就高兴了，懂吗？就是那个高兴的理由不在那个当下，而在于我早就埋下了那颗地雷。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这是心理层面高兴的理由。那你说如果我没有这个自卑情节，有一天有一个傻逼来跟我讲，我现在都学大陆人讲话了，有一天有一个傻逼来跟我讲说，哎，阶梯叔叔你讲得很好哦，徐文斌老师跟你比根本是个屁，如果我没有这整个自卑情节，我就是一个真小人，有人跟我讲这个话，我会不会高兴？我讲不会。我跟你讲为什么不会高兴，因为真小人听到这种发言，他内心的 OS 听不听懂 OS， 就是内心的旁白是这样子，你算哪颗葱上的须须，我跟徐文斌谁厉害，由你来打分数的吗？狂傲，狂傲到发疯也有个限度，好不好？你懂吧？就是真小人听到人家这样夸奖他，是一眼就看透对方在耍狂傲，一点都不会高兴，是不是？就是你算什么东西？我跟徐文斌谁厉害的，你讲了算了，所以不可能高兴。就只有君子埋下那颗炸弹，那颗地雷才有机会被人踩爆掉，那爆了的时候就中了九阴催心掌了，对不对？功力就退后三年了。我在大陆还继续讲一个伟大的中医界名人的坏话，我继续讲，反正我这课也不一定会外流，我不怕。就是我说呀，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倪海厦教学光碟？就他第一梯课教的真的很好，然后第二梯、第三梯、第四梯、第五梯都教的非常烂，就像是在一个就像一个老笨蛋，然后再拿课本照念一样。那个第一梯的那么有神、那么有光的第一梯，跟后面那个死气沉沉的四梯到底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当年在那边现场看的太清楚了，因为他这个人很纯真，他完全不知道教书之险恶，所以他广收弟子以后，他身边就多了一群奸妃奸臣，每天在那边歌功颂德，讲那种类似那个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种话。然后他真的很笨，他一听了就好开心，好开心，你知道？然后就这样子，每天挨八十掌九阴催心掌，然后只教了一题课，后面四题都不行，很可怜呢。他原来不是个什么坏人的呀，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学生可以这样废他武功，所以我觉得这是伤心，伤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伤你心中之神。高兴是真可怕，所以像尹莹他们如果在网络上收到什么我阶梯叔的粉丝信啊、哦，那都是说叔叔这信你不能看，太伤心，对，就是说看你万一高兴了，我们这个整个课堂那都表演用的猴子就发狂了，对，这个怎么可以，是不是？ 胡言乱语， 对，就胡言乱语了，所以就是说千万不可。但是呢，高兴的理由，其实是对你内心真正的渴望冷漠，你懂吧？如果对我内心真正的渴望不冷漠，我就会知道《伤寒论》我爱这味儿，《黄帝内经》没 feel， 你知道？ 不冷漠的人是这样子，冷漠的人就不管这个呼唤，就觉得我应该都会。那但是这样的冷漠，如果所以在高兴这个情绪里面，那个根基的那个冷漠是藏在很深层的，你懂吗？就是让你不听内心呼唤的冷漠，而让你变成有自卑情结的冷漠，而形成高兴的冷漠，那个是隐藏在深处的。所以高兴、伤心、脏，可是浮在表面的冷漠，就是谁的死活你都不管，然后呢，谁要就是你家里面有什么，你家里人对你有什么感受，你太太又闹情绪，你就觉得那女人死女人神经病，这样子的冷漠就是伤小肠，懂吧？就是浮在表面的，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耍冷漠的那个冷漠是伤小肠。所以浮属阳，脏属阴，深层的纠结的几乎是无意识在运作那个结构，伤在脏。那有形的你自己也知道你在动什么东西的，那个是伤在腑，这样子就听得懂了吧？所以同样的，以脾胃跟脾胃来讲的话，这个脾脏是思，就是你不断的在想心事，不断的在想心事，然后不断的在，尤其是做学问的人哦，他不断的想这个理论对不对，就沉迷于那种理论的思考，而忘了就是说，如果是医生的，如果是做中医的话，而忘了这其实开药这件事情只是感知清楚，开药表现清楚，也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事而已，并不需要那么多思考的。可是他就在想那些虚玄的理论，想的头都昏了。那这样子的一种思虑、思考，不断的担心，不断的想学术的理论，这样是伤脾，对不对？那伤其实伤脾，思伤脾，其实真正伤的也是感知力跟表现力。所以沉迷于思考、沉迷于担心过头的人，通常会出现两个症状。一个是他会答非所问，因为他心力涣散，所以你跟他说，哎，你要吃什么，要不要一起去吃，本来答案就是说，就是你吃了没，要不要一起去吃饭，那答案就是没，要，或者是吃了不要，这是正确的答案，这叫答所问。可是呢，那个思伤脾的人哦，他的心力就涣散掉了。你问他讲说，哎，吃了没？要不要一起去吃？他就会说，哎，其实人呐、啊，根据古时候的经典讲哦，真的不用吃太多，肠中无子哦，才会变神仙。然后他跟你讲这些东西，你知道，但他呢，就你挑一个话头，他往别的方向讲去了，就是这样子，就是答非所问。那另外一个问题，他常常会说，我以为，因为他太沉迷于他的思考了，所以实际上发生什么状况，他搞不清楚。然后他会就说你他犯错了弄错了，那你跟他说你怎么迟到那么可怕，他就说哦，我以为是约几点啊，就他这样子讲，知道他的沉迷于思考，他不管现实了。那这样的人如果你要拉拔他的话，那就是要不断的提醒他，就是说我刚问的不是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你不要说你以为，你要说你搞错了，你要说你记错了，就是这样子纠正他的那个心理才开始能够拉得回来。当然人家也不见得会喜欢你纠正，问几次他就跑了，你从他的朋友圈里面被除名也说不定，是不是？但是真的这样的状况哦，因为就只是到这个思伤脾的状况，人都不能练庄子。因为我说庄子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口诀，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就是哪里搞错了，这讲过吧。另外一个重要口诀就是任何一个念波你想说服别人相信的一定有问题，就是这两个是庄子最重要的基本功。像大陆这边还有一个人问我个好棒的问题，就是他问了说，我说，他说你说我想说服别人的时候，那念波就是有问题的。那可是呢，我觉得我太太太晚睡，我想说服她早睡一点，比较养生。那这个念波也是有问题的吗？我觉得这问题太好了，因为这个问题你讲完了，半本庄子就说完了。我就说，因为我跟你讲，在庄子的世界来看的话，就是人留在地球上多长时间是潜在意识决定哪一天要收割这个果子的。那如果他决定这个女人，比如说他太太，对不对？这个问我问题的人的太太，他决定说这个女人，我刚好她64岁的时候是她最肥美最丰润的时候，再放就要烂掉了，那我一定在64岁的时候就要收割。所以他不管怎么养生，我会让他怎么样都是设法刚好活到64岁就好。如果你逼着他去养到可以活到90岁的话，那64岁就让他出车祸了，你懂我意思吧？那他64岁以后为什么不能再活呢？很可能是对方的潜在意识发现说64岁以后你就中风了，那你中风他要照顾你，满箱的心酸无奈啊，然后叹气叹气叹到90岁，那果子都烂了，不能吃了。 所以他宁愿他64岁就收割，也不要留到90岁在你身边待成烂果子。所以你要劝他养生活到90岁的这个念波其实是错的。然后你如果真的通灵哦，知道他64岁要赶快走是因为你会中风，你还是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又不中风又快乐的男人，然后他跟你活到90岁还能够心继续丰满，继续增加幸福的感觉，那这样他就可以活到90岁了。就是人的生死根本不在养不养生，是潜在意识决定什么时候收割比较不赔钱，懂吧？所以我在课堂上答那个同学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不是同学，他们教务主任，就我答教务主任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等于在跟同学说一件事，养生根本就是幻象。你不管怎么拍打拉筋什么的，如果你的潜在意识决定你不能放太久的话，你也没搞，怎么样都是会死的。所以养生彻头彻尾就是幻象，就绝没有说什么我会拍打会拉筋就一定活比较久，没有这种事。甚至像是民国初年的苏曼殊大师30几岁就死了，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神的人，你看他的诗或者文都会知道这个人是完全通神的一个人，可是他可能刚好在另外一个世界约人家打麻将还怎么样，就是他就是要走了。那这样一个人他怎么走呢？他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完全不吃任何饭跟水果跟任何有营养的东西，只嚼糖块，就是白砂糖的糖块，这样嚼了几年糖块当主食才走得了，你懂吗？就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很健康的人，那他的能量也非常好，他不用这种方法他不能摆脱肉身。那或者是台湾中医界的那些老前辈，现在已经活到90几岁的那些老医生都会说，他们当中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永嘉五绝郑曼青先生，因为他们那些老前辈中医都已经现在活到90几岁还在的人都大有人在啊、哦。可是他们就说当年郑曼青是死的最早的，那70几岁就走了，可是郑曼青是他们里面身体最好的。那可是为什么郑曼青先生会死的那么早呢？就是中医界的老前辈们都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好朋友那么早就离开我们，可是中医界老前辈说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多说一句话，不过也难怪啊、哦、把那个洋酒烈酒当水喝也是这样子会死啊，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洋酒烈酒当白开水再喝才走得了。那像那样子太极拳能够发劲的人，那也是很通神的人哦，他也是时间到他自己会无意识的接收到那个讯息。可是问题是这个人他的功夫已经练到太极拳运在头发上面，剪刀剪头发会出缺口的，然后据说还有江湖传闻说这个人是 一个脸盆的水放在桌上，他手按在水面整个盆子嗲起来的，就是根本就是金刚不坏耶。就是这样的人，他潜在意识说：“哎，我们去玩别的地方玩哦、啊，就是别的，就是去上另外世界玩，就是做别的啊。下辈子再去哪里玩？就跟他说走了走了的时候，他走不了哎、欸，他身体已经金刚不坏了耶。”已经爆炸了，什么东西？ 我说飞机爆炸会不会还留活？ 像徐志摩就选择飞机爆炸、啊。你知道他走不了了，因为他已经是金刚不坏了，所以他。变成说必须要酒当白开水喝，喝到自己变成能走的状态。所以我就说那种真正超级强人的人生，你看就知道没有养生这回事，养过头了你要想办法走呢，就是建设做过头你要想办法搞破坏，是不是？就是所以养生自始自终就是幻象。所以我在大陆跟他们讲说，其实养生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字，就是真小人。那所谓的真小人就是不犯那个自律神经杀手那三条叫真小人，就是你做到这样了，那潜在意识很好引导你，对不对？内心呼唤就是说叫你去做这一行，你就觉得哎，对，我去做这一行，不顾忌那么多，不顾忌别人眼光，那这样子潜在意识就觉得哎，这个果子放在地球上的一天一天它还在继续成长继续丰硕，大家又觉得再放多天也好，它每天用一种很开心的心情来期待你明天变你这个果子明天变得更美好。就是当你做真小人的话，你往真人的方向慢慢成长的时候，因为真小人做大了，那小字拿掉就变真人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去走你自己内心真正呼唤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养生。因为 养生这两个字是一个中国的文学史上面莫大的讽刺，因为养生两个字出自于庄子，可是庄子却是一个最叫人不要养生的人。那庄子的那个原处出处是他的篇章名字叫第三篇嘛，叫养生主，他说你要养的是生命背后的那个主人，你要变成一个丰硕的好果子，让他采收那天觉得好欢喜，把你融入他的怀抱，就这才是真正庄子要的，而不是在肉体上面下功夫，今天拉筋明天拍打，就这不相干的，你懂吗？所以我这个中医课只是想要各位同学借由认识身体受到的创伤，认识从去认识自己五脏情志上受到的创伤，因为六腑的情志很肤浅，你听了就懂，五脏情志比较深比较阴险，你必须要了解那个结构，那能够疗愈那个使你五脏受创伤的情志，你才能甘心做一个真小人，才能够变成庄子说的养生主的状态。就我这个课的初衷本怀是如此，希望同学能明白，就中药就是在你反省的过程里面帮助你疗愈，帮助你反省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做真小人这件事没有做到的话，你拼命吃药也是不行的呀，是不是？你养得再好，那说不定你的大宇你的你自己里面的大宇宙还是觉得这颗果子还是及早收割比较不会烂的那么彻底，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是而且我上堂课讲的话，我觉得各位同学，如果你是男同学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另外一半你千万不能瞒他，宁愿你就生气拍桌子翻脸，你也不能瞒他，因为太残忍，太残忍啊、哦！因为男人真的完全不瞒的时候，女人的那个情感容受量是非常大的。就是男生真的完全不满，就是说我就是觉得你一个我不够，我要找小三小四。其实女生真的听清楚这个讯息，也是觉得说的也是，我看你每天也是烦，我看你我也看得烦。那我们来排班就好，对，几个人帮我照顾你，我轻松一点。就是他其实也不见得真的要起情绪的，对不对？你看他烦，他也看你烦嘛。就坦白的都没情绪，但是你不坦白在那边乱，对不对？那对方那个左右脑一分裂就不得了了。好不好？所以男同学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用这么虚伪的方法伤害自己老婆，伤害的那么深啊、哦。然后，而且最可恶就是我上堂课讲的，就是他一旦他发情绪，然后变成那种无理取闹的样子，好像超任性的样子，就你还有你周遭人都联合起来指责他，对不对？给他二度伤害，那更残忍哈、哦。做人不要做到这样子，那样已经不是人了。所以刚刚五脏与情志说肺大肠也大概顺了一下嘛，对不对？同学大家理解，那肺是悲伤啊，那大肠是无奈了。那肺的话就是觉得他有一个信念是，不管我有多痛苦，别人都不会了解我，别人帮不到我，这是肺。那大肠的无奈是，我就是这种人，我没有办法改变，这是背后的信念。所以你要治肺治大肠。就我的人生不可能改变，你一直用这句话来告诉自己，大肠会坏，人会便秘或怎么样。那肺的话，就是你一直告诉自己，别人是不会爱我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别人是不会对我有同理心的，我很孤单。那这样的话，那个悲伤感觉伤在肺上面，好不好？就这两个信念，你要去了解到，那个每次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大肠的那个无奈，其实不要说无奈也可以，说顽固也可以，就是我，反正我就是不能改变的嘛。所以我的人生这么烂就这么烂，我认了，这叫大肠，这伤在大肠啊。那因为讲虚劳啊，哎，这个五脏与情志最好也得讲一轮，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人的虚劳，而这些东西的根本都不在吃药。当然，我可以告诉你吃什么药你会舒服一点啊。但是这样的一种身体的病痛，其实是潜在意识来的情书，对不对？说到底，我还是不希望你舒服，希望你能够认出来。这个情绪要告诉我们什么、啊、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继续看条文，他说我们看二十一条啊，十三章的二十一条，我们上次讲过二十条，就是这种代偿性的这个虚大的脉或者是超美丽的脉啊，那都归到小健中。那同学我可以反问一下吗，就是如果是归到那个桂枝龙母或者柴胡龙母的脉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这东西一旦要搞需要你一定要了解，同样是自律神经紧张，对不对？ 我说小建中是那种熬夜加班的那种事，就是那种一时性的劳累操劳的自律神经紧张。那桂枝龙母跟柴胡龙母是做伪君子造成的自律神经紧张，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类别的。那所以呢，小建中的脉通常是软软摊摊，超没力，超细，快要把不到，或者是浮大的一整坨很大的脉。那桂枝龙母的脉呢，跟柴龙母的脉都是弦脉。其实我们今天还不讲这两个汤啊，只是分辨的方法要知道，都是弦脉，就是勒起来是一条水管的，就是比较细的一条水管，而比较偏浮的。那么桂龙母的弦呢，是弦抠脉；柴龙母的那个脉呢，是弦滑脉。然后这两个中间的脉呢，是双重脉。也就是说啊，桂枝龙母它是因为自律神经紧张的时候啊，人的脉象就会勒成一条了，就是那个弦脉。因为少阳脉其实跟自律神经脉是很类似的，因为少阳经是那个下视丘的问题，跟自律神经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自律神经的病，神经质的病通常都是弦脉。只是桂枝龙母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同样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讲。那桂枝龙母汤的最典型的故事是，这个人他因为自律神经紧张，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性交，就变成很好色的一个人，这是最典型的故事。那他不性交也会只有性幻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性交、性幻想、射精这些活动都会造成那个肾上腺的机能稍微萎缩，所以他就变成用这样子的色情的意念或者色情的行为。哎，同学，我这边不是告诉你不可以跟人上床哦。就是性生活的好是在于能让人放松，不在于男人射精，这样懂吧？就是性生活的好是，像女人的话根本不用管有没有性高潮这件事，反正就是抱着这个人你是开心的、温暖的，感觉到我能爱对方，对方也能爱我的，然后对方刚好又不是那种人格分裂的人，搞那之后情绪大起，就是如果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幸福、温暖、快乐，这个性生活在女人身上就完成了。但是男人来讲的话，就是不要以为射精就是性哈，就是性的主轴在于你感觉那个温暖，感觉那个亲切，感觉那个自己敞开心胸的感觉，让自己变成交感神经的紧张就在性之中溶解了，那个才是性对于人的目的，懂吧？射精这个事情是当你们觉得可以多一只的时候再射就好了，就是射精是交配用的，就是没有自律神经紧张的动物它有发情期的，对不对？就是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射精，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所以这种内分泌因为自律神经紧张造成的缺损，那个缺损会让那个弦脉有一种中空的感觉，抠啊就是一根葱的葱管，所以就是你按下去它虽然是弦脉，但是像一个空水管，这个是桂龙母的脉。那这个桂龙母脉因为它到底是一个空水管，所以是自律神经的阳虚。但是小建中的脉反而是大拉拉的一整片空给你看，因为小建中是很肉体层面的，你懂吧？就肉体这样就这样。但是桂龙母的它整个虚劳是集中在那个自律神经上。因为桂龙母汤症的人很好笑，就是说不定他还是一个养生狂啊，就是每天吃着什么可以保健，那个怎么样可以怎样，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喝黑豆浆，然后晚上要做什么捶了胆经200下才睡觉，你知道，就他身体会养得超好，你知道，就是因为紧张吸气的时候是不能紧张嘛，对不对？这个水果一定要吃有机的，那个白菜一定要买有机的，对不对？没有有机的不得了，今天吃不到白菜了，没有维他命 C， 对，就是很能养生的人啊。所以他那个不是小建中那种肉体崩溃的脉，你知道，就是在神经上面，所以是自律神经阳虚，它呈现一个抠。但因为他这个也要紧张，那个也要紧张，然后这个也要担心，那个也要担心，他一天到晚在刷他的那个肾上腺，你知道，所以他肾上腺很累，所以就中间有一个抠的脉。然后他的人就是在神经系统这样的摧残之下，通常就会一直觉得啊，好想跟人上床哦。可是上床对身体不好耶，做人不应该这样，那就是那样子扭啊扭的，就是桂龙母的脉。 那个，因为你知道，用交感神经去上床，如果是个男人的话，就是很快就会射精，然后射精之后，他就会觉得身体虚了，他就觉得我做错事了，然后就，哎呀，痛自反省，我不该这样的，我应该保精养气的，然后可是又好想做啊，那就是这样的，扯来扯去的。那缠龙我的脉是弦滑哈，滑脉是这个自律神经紧张的样子，滑的话叫痰。那精神创伤的痰，我们中国人会甚至叫它精痰，就是当他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这里也情绪塞住，那个也情绪塞住，你知道人要压抑情绪是要用一些肉体的地方来压抑的，对不对？所以就说这里也塞到情绪，那里也塞到情绪，那把的脉就是在那个滑脉里面，你觉得有一种一坨的感觉，好像塞住一坨东西的感觉，那就是各种的情绪压抑啊，中医的术语说的精痰塞在里面。那这样的交感神经，这是副交感神经阳虚，这个是交感神经阴实，这是柴荣母的脉。那中间脉呢，就是桂龙母柴龙母之间的人哈，常常他的脉是一个左手冠脉，就是说肝胆脉，对不对？你搭上去拔到的是两条，就双重脉，因为它开始分裂了，就是它内在有一个分裂跟打架的东西，就是我到底要尽情的去发泄我的负面情绪，还要尽情的压抑，这东西已经分裂了，所以在中间的时候出现双重脉。那双重脉的人呢，非常容易出现桂龙母药症相反，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呢，他本来他的很多症状都是桂枝龙母汤症的，可是你开给他桂枝龙母汤症，开给他桂枝龙母汤之后，他反而所有的症状都变严重。就比如说你说自律神经紧张，然后桂龙母呢是治疗《伤寒论》《伤寒杂病论》写的是治疗这个失精跟梦交，就是梦遗啊，做色情梦啊。那你觉得他已经是有这种梦遗的现象了哈？你给他吃桂龙母，结果呢？他反而是天天梦遗，也就是说桂龙母这个药因为是交感神经这一路副交感神经这边的提振剂，那副交感神经的提振本身是一个很温柔的东西，就是不会出蛮力的，那交感神经它太紧张了，所以它副交感神经要提振的交感神经觉得敌人来了，我踩你踩下去，你知道，所以反而是越吃越射精，越吃越怎么样，就是这叫药症相反，就你没有开错药，但是你那个药力加上它副交感神经的力量居然还不能平振它的交感神经。所以这个双重脉的时候，有的它的确是桂枝龙母汤症，但是桂枝龙母汤不严重的人呢，你开重一点就好，像我如果开桂枝龙母汤，我都会叮咛我的病人说，这个汤你一次吃不可以少于6公克，就科学中脉你一次不可以少于6公克，因为你已经有那么紧张了，不到6公克会药症相反，这样懂吧？会更紧张。可是呢，如果是更加严重的话，你即使给他吃煎剂都会药症相反，就是他一旦已经挂到比较偏向柴龙母这一边的时候，桂龙母的煎剂大碗大碗的都会药症相反，而且药症相反的非常激烈凶猛。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经方学习者，在这地方你会觉得怎么回事，你会慌掉，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讲起来不复杂，对不对？那个逻辑同学能懂。那已经很偏到这边，当然就是用柴龙母去打他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塞住的情绪了。那打这个塞住的情绪的话，那他能多痛苦是他的福气了，是不是？那最怕就是怎么打都不会痛苦，那代表他已经很逼近心理变态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机转我们要知道啊，就在神经系的是这样，就因为你认得出神经系是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肉体系的可以用小建中啊，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地方呢，它21条，男子面色薄者，主可及王血柱。等一下，下课时间也到了，我这样硬的要念下去也没意思，那不如我们就下课好不好？因为我现在等于说最后3分钟在那边赶条文没有意思嘛，那我下一个下堂课，我希望，我只能说希望，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敢承诺任何事了，就是我希望我乖一点啊，就是说好好的跟同学说这个一条一条怎么分，这个归桂龙母，这个归小建中，这样子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给他插好。可是讲到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又有好多话想要讲，大家先不要走，我把这讲完，免得下堂课又没完没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是这种弦抠脉或者弦滑脉，对不对？如果你用那种非常粗略的中医体质学来看的话，它依然是一个肾阳虚的体质，这样听得懂吧？但是 你看到这样的肾阳虚的体质，你一定不可以用那个大陆那种在野党随便那边流传什么什么都用附子的那种学派，你知道吗？有就是大陆有一些民间的中医，对不对？很喜欢乱用附子，对不对？那问题是现在的阳虚的人，因为很多都跟做君子不做小人那种修道病有关系，所以他的那个整个阳虚的体质是挂在咸空脉跟咸滑脉的世界的。当然咸空脉咸滑脉还有是真的有痰，比如说脾胃有痰，那种脾胃的痰塞到的阳虚体质，或者是肝胆之气郁结的阳虚体质，那都是要疏利掉它塞住的东西，它阳气才会回来的，懂吗？那不可以用附子补阳气的，就是还有就是以伤寒论来讲的话，即使是你说少阴阳虚要用附子，有挂到猪鸟汤症、猪夫汤症，还有猪油箭头法汤症的人，一定不可以用附子，懂不懂？你那个阴虚的部分没有补好，以前用附子是那个是点大火去烧没有水的锅子哦，那会烧坏人的哦，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这几个向度，就是所以我们中国人用附子哦，真的内行的人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不可以用附子？脉带弦滑绝不可用，你懂吧？就是这个状况，它是自律神经型造成的阳虚。伤寒论里面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坑是要调理自律神经的，它整个主症是在自律神经上的。这个东西它非然，当然实际上是非常阳虚没有错，但是这一大块都不归附子管，同学能够理解吧？好，就是用药的一个很基本的规范。因为伤寒论的少阴篇被那个火神派炒热以后，附子变得非常红。很多人就觉得看到阳虚，看到肾阳虚就要用附子，所以我刚刚才特别强调，就是什么骨髓虚的肾阳虚，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带脉虚的肾阳虚，那都是补精修骨髓，对不对？没有附子的事。那同样的，自律神经型的阳虚，那消化轴破裂的那个建中汤症、小建中汤的阳虚，那也完全没有附子的事。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附子是好药，没有错，但是有太多时候是不可以用的。那这个规范一定要非常清楚，好不好？好。